己，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周四，每个周四呢，我们会按照惯例和大家来聊创业创新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哈、他为了创办自己的事业啊，把房子也卖了啊，为了自己的所经营的这个餐厅啊，基本上是付出了全部。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谷雨时节餐厅的创始人程进峰。程进，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嗯，主持人好。 嗯，说到这个程先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啊，也特别感谢北京市人社局的推荐啊，他是作为咱们人社局推荐的优秀创业典型啊，创业一直在路上啊。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说到了您把房子卖了哈、这个卖房子创业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啊。您专注的是做餐饮对吧？ 对， 这个餐饮可是一个红海啊。 是，所以我们在选这个项目，就包括我这个创业，做这么大决定，卖房，做餐饮，其实是看中了一个点，就是现在我们谷雨在做的，针对宝宝宝妈的零添加的健康饮食，在做这一块 啊。宝宝宝妈，这个宝宝是多大的孩子算宝宝？ 现在谷雨的会员里面，基本上加辅食的8个月。的宝宝都有，因为我们很多产品，比如说宝膏、干泥这些东西，这些小宝宝们都是可以吃的。 嗯，多大就不算宝宝了？ 啊，多大都算宝宝，只要是有爸爸妈妈就算。 就是说，你们专注的这种目标客户啊，是在几岁到几岁？ 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主要客群体，基本上孩子这一个年龄段在2到3岁更多一些。 嗯，好，所以你是切入了这样的一个细分领域啊。 对， 我们知道现在呢市面上也有一些亲子餐厅，但仔细来看的话呢，亲子餐厅更多的是关注的是那些稍微大一点的啊，上幼儿园的啊，更大一些的孩子啊。你这个呢基本上是属于学前之前的学龄之前的那一部分孩子哈、幼儿阶段的孩子，而且呢是专注于这个辅食添加的这个领域。你知道的竞争对手多吗？或者是同业者多吗？ 我了解的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我想说的，其实谷雨走到现在呢，已经不单纯就是说现在产品亮点里面就是针对这个孩子辅食这块我们有几款产品，但是从这个会员消费啊，我们这个顾客的这个定位这个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孩子都已经是上学了，幼儿园、小学都有。像我们很多这个定位这个零添加这一块，其实大家都是有需求的。因为作为父母，更愿意让孩子吃一顿零添加的一个美食，孩子又爱吃，然后呢，父母又安心，这个是我们认为的一个点。 嗯，好 啊， 一切创业项目啊都是出发点很美哈、设想着未来一片美好的前景，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啊。 希望大家呢全程收听完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您就会发现这条路没有那么好走。 对， 首先我们来说卖房的事儿吧。这个当时卖房是哪一年，卖了多大的房，卖了多少钱？ 哎呀，这都得在这个节目当中要汇报一下哈。 大概说说就行，不用说特隐私，哪个小区都告诉 你。没有，我还行，金峰是没啥隐私。15年底卖的，然后是一个100多平的大三居，卖了200多万，230-240万，然后 全用来开店吗？ 没有，然后是一部分还了这个房款，然后一部分呢是又首付了一套小一居，因为终归还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得有个地方住啊，这样的话呢，就是首付170，然后从银行又按揭贷款贷了70，这样的话把银行按揭的贷款留在手里，然后包括卖房剩的30，凑了100，这样的话，就全都投入到谷旅，开始租房，然后装修。 从银行按揭的70万怎么还能留在手里？您是又做了一次抵押吗？ 对，做抵押。 等于买了房，把房子又抵押出去了。 对。 然后呢，抵押出70万来， 是 吧？所以说，相当于是借了70万，加上手头的现金30万，100万，开餐厅， 是 这个意思啊？ 是 啊。哎呀。100万花在这个餐厅上面花了多少？ 基本上都烧的已经没了。 烧啊，就是都投入在 对都投入 方方面面了啊。您跟我们说说吧，当时开餐厅的话呢，需要啊在哪些方面花钱？ 这个真的是太多了。既然问到这块儿，就是包括公司注册，包括租房，这都是很租房是很大的一块，然后装修，人员设备，因为当时选择这个餐饮创业就是开店，开店真的有很多坑，很不容易，包括选址，你选已有的一些接原先的餐厅会有转让费，很高的转让费， 多少啊？当时你看过的 看过的有就一般的小店100-200平米的转让费都在个。50-60万或者70-80万，很高转让费。 什么位置？ 有望京的，然后有我们北苑那边的，有天通苑这边的，就是看过一些地方，但是最终呢，选择呢还是选了一个，就是在北苑华贸天地，因为当时也看好这个商圈，就因为本身华贸天地呢就是一个儿童主题的这么一个商业街，而且呢是一个新兴的这么一个商业街，而且商业的街我去几次踩点，感觉物业啊各方面管理都非常好。 那你选址花了多长时间？ 选址大概有个2-3个月，一直在找。 好，装修的投入花了多少钱？ 装修是掉坑里了， 掉坑里了。 装修的时间也跨度比较长，3月份房子签的合同，然后一直到6月份，用了将近2个多月，小3个月才完成了这个装修。 就预期是几个月完成？ 预期是45天。 那后面的免租期是多长时间？ 免租期早就过了，免租期是一个月。 当时一个月的租金是多少钱？ 2万多。 2万多。 2万3。 换句话说，基本上是3-4万的钱就打水漂了， 对， 租金就打水漂了。 是是是。 为什么会把工期拖长呢？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就是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说一说创业这个话题嘛，就是我还是属于那种感性的人，就是算是很大成分上是这个激情创业，所以对规划很多地方还不是非常细致，包括自己。最终当时就是说从现在回首看，到底你是想做成什么样，你希望成为什么样，我没有定势，不像一些连锁企业连锁餐饮，人家都有很好的设计 VI， 很多地方都已经想得很到了，而我呢就是属于自己脑子里有一些想法，然后可能看到一个新的设计或者有一些新的灵感之后又会调整，所以我这个方面也有一些很不到位的地方。 那个装修队还不被你当时折腾死？ 挺有比较折腾，当然他折腾我也折腾的挺厉害的。 怎么互相折腾？ 就是包括这个设计， 劳改， 对，设计有劳改，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创业的时候遇到的坑啊，都是真的你是看不到，以前想不到的。包括装修的时候下水在哪个位置，因为下水在的这个位置，你的这个设计就要调整。很多地方。 那他们也不知道吗？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还是更多的是要看我后期想怎么做。 就是你后期没想好，前期就让他们开工了。 有前期有规划，有设计图，也都在做，但是实际上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多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有机会你来我们店，你会发现，谷雨的店很有特点呢，就是它的厨房在中间，就是靠近中间有个回廊，实际上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把这个厨房放在中间，四面玻璃是做一个透明厨房，因为我要给孩子做东西，我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用的什么样的食材，我们是怎么样加工的。这是我们想的，然后当时做回廊呢，是想做一个文化回廊。之所以叫谷雨时节，是想把二十四节气， 结果 和这个讲出来，结果我发现，这个文化回廊基本上没有顾客愿意去里面去看，更多的关注的还是，今天吃的是什么，吃的东西怎么样 啊。所以这个设计就 设计 了， 对对对，有点浪费， 时间也耽误了，钱也浪费了， 有这个因素， 哎 呀， 真可惜啊。所以这个装修甭管是家装还是自己开店装修啊，到处都是坑，那有一些坑还是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对，自己挖的坑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今天嘉宾呢他原来还是厨师啊，他是做餐饮的，他原来是在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里面工作，那是95年开始从学校毕业就去了，是吧？ 对，是的是的。 你看这个业内人士做餐饮都有可能会栽在其他的一些坑里面啊，所以你要说其他的365行的人转行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真的，这个你可以成为一个好厨师，你可以把一盘菜做好，但是你要想自己创业做一个品牌，真的不容易，尤其现在餐饮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我自己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现在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因为我发现我在认知上，在做餐饮品牌也好，在这个经营管理，包括推广营销这方面，真的是短板很多。自己很多地方都觉着忙不过来。 你也别泄气啊！首先谈谈您的这个长处吧，优势吧。既然说到了，原来是五星级酒店里的厨师啊，那么你现在做这个宝宝餐厅，你会怎么来做呢？你比如说一个产品，你是怎么来设计啊、打磨，然后推出来的呢？ 那这个其实就真的要说起来，就是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宝糕。这个宝糕呢，其实就是米糕，就是纯米的。当时我设计这款产品也是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会员，包括我孩子2岁的时候得过支原体肺炎。对，支原体肺炎。 那2岁得这个可费劲了。 对，所以现在还有一生病就容易哮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是那会儿做过很多的这个过敏源的检测。然后就是孩子对很多食物都过敏。 那你这还是检测出来了。 对， 好多检测不出来的呢。 现在我们会员里面就有，就是有的妈妈就跟我说，就孩子不能吃麸类的，麸类过敏。然后我当时设计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能不能设计一款就是所有宝宝都可以吃的零添加的这样的产品。 所有宝宝都能吃的恐怕有点理想吧。大部分可以就可以了 吧， 我认为。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宝糕是可以的。因为宝糕呢，就是真的从设计的时候，一是这个，另外一个，这个米浆发酵真的技术工艺上很难。现在很多就是包括我坐地铁，然后小摊上也卖的也有这个米糕啊，也很白很漂亮，里头有这个葡萄干，吃起来也很好吃，但是里面都有泡打粉。 好，那我们来一次《舌尖上中国》版的职场帮帮团啊。其实每一个创业项目都要有自己的产品啊，有的是服务啊，有的呢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吧？ 对。 那就以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米糕为例哈，其实很多朋友啊，像我小时候吃的也是米糕，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个大品牌所卖的这七七八八的辅食哈。那你这个米糕是怎么做的呢？来源是什么？ 我这个 宝糕设计的时候，我就是从发酵这个工艺上自己就研究过很多次，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的这个宝糕是我自己先是做酒酿，我们用这个有机姜米自己发酵泡姜米，泡完了之后蒸制拌曲，然后发酵，这个过程差不多需要40多个小时，将近两天的时间，自己做的酒酿才能出来。然后有些妈妈就是在说啊，你们这个宝糕用酒酿做的，那是不是里头有酒精，孩子是不是不能吃啊？我说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都反复研究过，酒酿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在它第一个阶段，就是它的这个淀粉转化成葡萄糖这个阶段，酒精含量是很微小的。然后我们用酒酿呢，借助酒酿呢，再去自然发酵这个有机香米，就是这个五常的香米，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蒸制，酒精就基本上已经全都挥发干了，主要是借助的它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啊，就是你要用到姜米，就是糯米， 对，我要用糯米 发酵所产生出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来和大米， 对，混合在一起，用这个破壁机，给它打成米浆，然后经过两三道工序的这个再发酵，然后最后蒸制，这个过程等于是基本上我就是能够做到零添加。 在你研发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 出现问题太多了，实际上我做这个产品的最开始其实就是从发糕这个过程演变的。那发糕大家在家里都做过啊，玉米发糕啊，南瓜发糕啊，其实做起来还是蛮容易的，其实比馒头要容易得多，而它更多的是用到的是面粉，用的面粉，而这个宝糕是纯米浆的。我们就是从发糕开始，有一次我发现往里头加上米，这个香米的味道很香，而且呢当时也开始就是设计想给孩子做一个无麸类的啊，然后我逐渐的就是降低这个小麦就是面粉的这个含量，然后加大这个纯米浆的含量，但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少次的失败，真的，其实在如果要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我们的会员，很多会员是吃过我做的不成功的宝糕的。 那不成功是个什么样子，什么味道？ 不成功是这样，不成功有几种，一种呢就是说当时蒸出来可能还是比较好吃，但是呢稍微一放呢就会硬，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是还是要说零添加，这个发酵是纯靠自己的经验和掌握温度和浆的浓稠度来实现的，那么有可能会酸 啊，不添加就有可能会酸， 会酸，这个米糕出来之后，这宝糕出来之后，你吃的，哎呀，怎么有点酸呀、啊？但是能吃出来是发酵的酸，实际上， 但这口感上面就又差一点， 口感上差一点。实际上，要是传统的，就是说你加一点小苏打或者加一点碱， 是 能够抓回来，因为传统发酵也是放碱的，但是我们考虑就是说，因为是给孩子做的。我们连小苏打连碱我们都不放，我们就是用这种自己发酵酒酿的形式来实现。 那最后是怎么来解决问题，降低比例啊，还是说调节一些成分呢？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真的要琢磨，这个反复过程得有个几百次，将近一年的时间。 几百次，就是要换句话说就是发酵要发好几百次，蒸也要蒸好几百次，最后因为要到口里才能。 没有，我说的这个是我们谷雨从创业到现在这个两年多的过程当中 从创业开始就是在摸索， 一直在摸索，现在我们的宝糕很稳定，然后会员呢每天呢都会在我们那块去选购我们这个产品给孩子吃。 所以你这个是什么呢？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已经开始过了 啊，对， 店已经开了，借了刚才说的70万、是吧，加上自己的30万，就店已经开上了，产品还不稳定，我可以这么说啊， 对， 在刚开始的时候产品还不稳定，那您这胆子还真挺大的。 对，所以说就是说谷雨能够实话，谷雨能够活到今天，我也真的非常感激我这个600多名的储值会员，这些爸爸们妈妈们真的是给了谷雨给了我真的很大的信任啊。然后 那现在你的这个收入能覆盖掉每天的成本，能把当时投入的钱挣回来吗？ 这个还是没有想，肯定是现在挣不回来， 还没挣回来。 对对对对， 所以您还不能够感谢太早了，等挣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您再感谢不迟哈。 没事，我这 因为大家还想着呢，万一这个店没开下去，我这储的值可怎么拿回来呀？ 对， 实话实说，我其实我对您 的勇气还是挺钦佩的啊。 嗯， 包括这个中间的过程，摸索的过程也是挺让我们感动的，这付出的艰辛啊，真的是冷暖自知啊。 对， 在研发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实验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到一种孤独或者是迷茫？ 有那么一句话，就是有一种幸福叫坚持。 嗯， 其实我挺享受的，因为我内心里面呢，有这份想法。 嗯，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聊到这块，真的敞开心扉去说，金峰，你这么大的勇气，你去做谷雨，而且说句心里话，现在经营的又不是真的很好，只是一直在不断的往前推进。说起来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故事， 嗯， 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故事，我能够有这份勇气也是源于我是想让孩子以后能够知道他有一个好爸爸，他的爸爸呢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是12年离的婚，当时孩子不到三岁，所以我实话我对孩子心里是有愧疚的。我自己创业，我想证明自己也真的是有这份心，包括我也觉着对父母为了我创业，也从退休的状态，也搬到我们这块儿，然后帮助我，我内心真的是愧疚还是蛮大的，但是这也正是我，性格当中这种执拗也好，这种坚持也好，我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我愿意去坚持。我享受这份坚持的快乐。 哦，这么一说来，当时开这个餐厅也不是一时冲动，毕竟投入那么多钱，可能还有一个情怀在里面。是为了孩子想要证明自己。 对。 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呢？ 怎么说啊，因为我的人生，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人生当中很大一段时间呢是自己一直在钓鱼。啊，一直在这个玩儿，现在就是回想起来啊，这个是开始还账了、创业了，然后每天不停的就是脑子里在考虑、想产品想营销哪块出问题了， 嗯， 现在是没有时间再去考虑说是去哪儿玩啊、这个时间了。 哦，原来是一个垂钓爱好者发烧友。 对，鱼疯子， 鱼疯子， 鱼疯子， 疯到什么程度啊？ 疯到我那会儿基本上车里面，锅碗瓢盆、鱼竿、帐篷、油盐酱醋，全都有。一说钓鱼去，甭管几点，开车就走，一去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住在水库。 哎、这叫什么？斜风细雨不须归呀、 哎，我这个人特别享受那种。就是在自然的感觉，就是手机没信号可以、很幸福的一件事儿，谁都找不着我。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了，我爬到山上去，去找着信号去打个电话。哎呀，一抬眼皮看到的都是山，都是水，啊，幸福， 真的让我想到了那首诗啊，这个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啊，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很自然啊，非常享受的一个田园风光。 对，很享受这种状态，但是现在呢，只能是回味一下，翻翻老照片，过过瘾。 不然他为什么当年就喜欢上了钓鱼呢？不用上班了吗？ 当时那种，因为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自己，属于是自由职业者，自己做股票。 哦 啊， 挣点小钱， 时间比较充分，对。嗯， 所以就走进大自然了， 走进大自然，很喜欢自然的这种感觉。 那你刚才说的啊，这个非常感享受，手机没信号，跑到一个山顶打个电话。 嗯， 接下来呢，就是没日没夜的啊，甚至是背负很大风险的创业，这两个过程反差有点大。 非常大。 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促使你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刚才我说的 家庭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啊。 我开始意识到我这个人生当中我觉得应该要证明一下自己。需要。 爸爸去哪儿了呢？ 对，爸爸去哪儿了呢？ 现在爸爸去餐厅了，去厨房了。 对，爸爸现在努力在做一件让更多的爸爸妈妈信任的事情。 那孩子现在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吗？ 知道。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午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看今天的花粉浓度预报。4月25号本市的花粉浓度监测结果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314粒浓度比较高。预计27号城区的花粉颗粒数为每千平方毫米220至300粒，在偏高水平。最近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有利于花粉的传播，花粉浓度保持在偏高的水平。对花粉有过敏史的朋友，外出应当注意采取防护措施，避免进入花草繁茂的地方，尽量远离过敏源。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13点02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个专注于做婴幼儿辅食的餐厅的创始人程进峰。进峰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谈到了哈，嘉宾进峰他要创业的目的啊，就是感觉有愧于孩子啊，想要给孩子呢树立一个 榜样， 能做一番大事业的这样的形象的榜样。但是我仔细一想啊，您前面是风清日丽啊，山清水秀的这么一个钓鱼的环境啊，在大山里面，接下来呢就投入到紧张的这种选址装修啊，还有后面的这种食品的设计，包括餐厅开了之后的运营。这个前后反差很大，你刚刚投入到创业的过程当中，人感觉适应吗？ 我觉得这个适应不适应还是从实际的情况来考虑，压力在那儿呢，没有不适应的，已经选择了，就钻进去了。 你比如说我抽烟抽了20年了，突然有一天让我不抽了，虽然是有一个重要的动力让我不抽了，但是我心里难受啊。你这个钓鱼，我不知道是手痒痒还是腰痒痒还是腿痒痒啊，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有，都痒痒。 都痒痒。 对对对对。 你跟我们形容一下，我不钓鱼我体会不到。 对，这种感觉，就向往自然也好，向往之前的这种状态，钓鱼这种快乐喜悦，无忧，没有那些压力，这很幸福啊。然后不去钓鱼的时候想一想，就是翻翻手机去看一看吧，看看 只能翻翻手机解解闷儿， 解解闷儿。 是不是回到城里面连呼吸的感觉都不一样呢？ 确实是，因为包括我们做这个也是，当时就想法就是空气、水和食物都是直接关系到咱们大家这个健康的。所以我们这块儿也是，在城市里面，空气咱们现在没有办法，只能戴个口罩。那么水和食物一定就是更重要的。 说到这个水，好像又让你回到自然了。 对，这个也是， 我创业过程当中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店里的这个水是很有特点的，是麦饭石的矿化水。这个也是跟我钓鱼有关系 啊、 哦，因为 又回去了。 对啊，要跳回去，为什么？因为人的认知可能都是有机缘的。 嗯， 比如说我爱钓鱼，去密云，然后密云呢有个地方叫不老屯儿， 是 啊，它能够得此名，是跟它的一方水土有关系。因为这个密云不老屯儿是咱们北京麦饭石储备最大的一个这个矿体，在那里头。然后它这个麦饭石水里面是富硒的，然后对这个食物对人身体都是很有好处。我去转山子村，那个整个村里头他们这个水壶里面没有水垢， 嗯 啊，然后我在那块去钓鱼，钓上的鱼那个肉质是非常紧，是红色的啊，就这个都是这个自然环境造成的，这个大自然给的这些东西。然后包括我去玩去的时候，过程当中呢，就是跟当地的钓友去沟通去聊天，然后人家告诉我啊，之所以取名叫这个不老屯，正是因为这个麦饭石资源，一方水土。然后当我创业想做一家零添加餐厅，想把健康饮食作为我的一个主打，那么当时我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水。我希望我这个店里做出来的这个食品用到的水能是更健康， 嗯， 然后更好的水，对健康更有益的。所以我为了找水，找麦饭石，也真的是付出了很大。当时开车从北京往返大概有5000多公里，去 五千多公里， 五千多公里， 就是累计是吧？ 对，累计两趟吧。啊，从北京有了想法，在百度上去搜麦饭石哪儿的好，哪儿的是真的，哪儿的是假的。 去到哪儿了？ 第一站是杀了趟奈曼奇通辽，从北京开着破车就去了，中间车还坏了，坏了之后修了车，一块的创业的小伙伴都心里都发虚，当时是胜利跟着我，他都不感慨了，说哥哥咱们要不然回去咱坐火车去吧，我说没事走吧。 为什么不坐火车呢？ 因为我还惦记在那边开着车把石头背回来呢。 找到了吗？ 找到了，效果也还是可以，就是但是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更想要的麦饭石是那种能够对水有直接矿化作用的。然后后来我又去了这个山东蒙阴，在这个蒙山我找到了我想要的麦饭石，因为这个麦饭石呢，其实我们父辈就是在80几年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印象的。麦饭石呢就是被誉为大自然的清洗剂，这种自然形成的这种石头呢，最早呢就是我知道的是在《本草纲目》里，是李时珍老爷爷记录下来的，作为药石记录的，它对人呢有这个很好的益处，对水有很好的矿化作用。当时也查过很多的资料，因为感兴趣嘛，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辛劳。 那么你觉得啊，是钓鱼老得快啊，还是找麦饭石啊创业老得快啊？ 我觉得老得快是吗？这个我觉得还是在心气儿。 在心气儿。 对，在心气儿。 这个回答很棒。 看你的追求是什么。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更严谨的话题啊，就是你弄这个麦饭石，然后让它矿化水，然后再来做食物哈，有没有问过一些专家啊，或者是一些特别是营养学方面的、医学方面的专业人士的意见？ 这个都是了解过。首先呢，就当时在网上搜，就有咱们那个北京电视台就做过好几期的节目，就是了解这个麦饭石，包括讲解这个不老屯这个麦饭石没有水垢。然后后来我去蒙山蒙阴，然后去找这个麦饭石的时候，跟这个王总，蒙山旅游集团的王总，跟他们去交流的时候，包括一些知识也反馈给我，包括他们做的检测，确实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地方大家可能平时都知道，说哪个地方有这个泉水温泉啊，就是洗完之后对身体特别好。真的，这个是大自然赋予的一些矿物质，一些基因。 好。那么看起来啊，就是说开一个很有特色的餐厅的这些条件啊都具备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运营。这个运营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啊。就像我们在上半段所说的哈， 每个人创业都是带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梦，带着自己要成就一番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初心来的，但有时候现实会很残酷， 非常残酷。 来，您都遇到了什么样惨烈的情况？ 嗯，首先是这样啊，其实说到创业，走到现在，其实我们的这个团队已经是翻新到 2.0 版了， 换人了 啊。对，初创团队的这帮弟兄，已经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离开了，然后新的团队成员现在是我们的这个骨干。其实从内心里来说，像胜利、像大斌、像娟子，这都是属于谷雨初创团队，我们一起摸爬滚打，日日夜夜这么过来的。 那为什么离开了呢？ 怎么说呀？因为这份坚持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坚持得下来的。 嗯， 因为现在能够就是坐在这里跟大家讲创业啊，讲我们的一些故事，觉得还是比较光鲜，但是说到投入到每天的工作当中，真的就是日复一日的，有时候是看不到头的，啊，就是这个真的是很多，就是占用了很多自己的空间，像我们团队之前的胜利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一小伙子，包括也有冲动有激情，但是呢，因为在谷雨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事情他都要放下，他有自己的理想，所以 他想做什么呀？ 我觉着我们家胜利更像是一个诗人， 嗯， 他喜欢写诗， 哦， 喜欢画画， 哦， 啊，他有这方面的这个， 那应该他去钓鱼啊。 啊， 是吧？不应该跟你创业啊。刚才你说望不到头，是因为什么？是没有收入、没有盈利，还是因为其他的方面望不到头？ 一个是这样。其实，我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跟很多别的店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包括上一期的时候，刚才咱们聊到这个话题，我们很多产品不稳定。 嗯， 我们这是个创业店，所以呢，我的定位呢就是说我。一开始我就定位了，就是我不会做太多的宣传。通常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餐饮企业，当他租了房，然后投入了人员设备之后，他可能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做宣传，要让周边的居民要让大家知道啊，我们来了，我们开了一家店，我们是主打的什么品类，我们是做什么餐的，火锅啊或者什么，他会去做宣传。而谷雨时节这个招牌立起来之后，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把精力都放在产品上，可以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做过一次非常大型的这种推广活动，我们这些相信我们的这些会员都是通过口碑，从一个，然后两个，然后到100个，就这么着不断的这个增长上来的，都是靠朋友之间的这种口碑传播，因为这样会有更多的信任融在里面。但是这个是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到这个点也是我们这个在创业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推广宣传是一个大短板，不知道怎么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因为就像刚才说到宝高，你这一个产品用了这么大的精力，你融入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用的水都是麦饭石水，你用的零添加工艺，你要先拿几十个小时，2天40多个小时去做酒酿，你这些东西其实最后呈现在用户眼前的就是一个可能好像是街边摊都有的一个米糕啊，但是这里面融入的这些匠心，我自己的专业就是很难说是从哪个点能够让更多的用户能够了解知道，而真正好处就是说很多妈妈她知道你这份用心，知道你这么去做一个产品，她信任你了之后确实是很有粘性的。 对，所以你们的这个当时的迷茫是来源于顾客增长的速度太慢了，又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打开这个销路，扩大影响。 对，有这方面成分 啊。那在他们坚守的那一年的时间里，大家的收入情况怎么样呢？ 初创团队就是这样，就是他们面前的这个胖子还是比较能说的，然后画了一张饼，然后大家呢也都是很有激情，但实际上在真正运营当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营收是很困难的。 嗯， 所以可以说我们初创团队基本上只能是解决平时的这个吃住，还有日常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消费，我们基本上是不拿工资的。 嗯，那电最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 也谈不上最惨吧，因为我这个还是挺能扛的，挺能扛的。但是那会儿最惨的时候就是说人少， 嗯 啊，人少，可能一天流水也就是几百块钱， 嗯 啊，然后大家呢就是都是比较失落的。 那做的东西也不能老存着。 对，尤其是这种零添加的食品，货架期很短，基本上就都成为自己的这个职工餐了。 那天天自己吃米糕？ 就咱这么说，我随便炖出一个我们这个老员工来，老团队队员来，他们对宝糕都，尤其是前期那会儿试验阶段的宝糕，经常失败，真的是天天吃。 难怪您现在白胖白胖的， 不钓鱼了，以前是黑胖，不过马上要瘦了，因为我们要为这个妈妈们，我要设计这个健康饮食， 还有新的 减肥的，对对对，减肥的套餐， 是，其实创业到一个阶段之后呢，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团队成 2.0 版本了， 嗯， 就是当时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要离开？ 那肯定是 啊。那真正要说散伙的时候是谁提的呢？ 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特殊，倒不算是散伙吧，因为大家都觉得各自可能还有各自自己理想需要奋斗的地方，然后谷雨已经投入这么长时间的精力，想为自己的一些理想再去做做努力。我觉得这个我这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好朋友，现在也是都有联系。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团队，真的我要说，包括布岗，包括这个刘姐，包括李丹，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真的就是相对更专业一些，因为他们都是在餐饮界摸爬滚打很长时间了，让我在这一块能很省心，而且呢就是真的很负责任， 就是原来大家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 对 啊，现在呢基本上都是有过餐饮从业的经验的。 是的 啊，好，那我们就截至您刚才所说的这两段经历，聊一聊创业期间组团队的问题哈。特别是某些行业可能大家都是没有接触过的。那么有外行有内行，这在一起，从您的角度来说，有没有出现一些意见不合或者是很难说服对方的情况？ 这种情况还是有的。但是就是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是属于这种比较独断专行的，基本上很多这个团队决策都是由我来定，然后大家呢努力来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过分歧，包括很多产品都是有分歧，就是还是要再跳回来说这个宝糕，因为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太多了，当时团队成员跟我向我提过很多次，说金峰你不要再在这方面投入太大的精力了，因为感觉失败太多了， 就意思是不要卖这个糕了，不要研发， 对，不要再继续研发了，已经很好了 啊， 当时真的是这样， 卖还是要卖，就不要再， 对，不要再去研发了，已经很好了，不要再去折腾了，因为这个研发这个事儿是这样，你不知道哪个是最好，你只有试到这个方式已经又失败了啊，那回头来找啊，那这个方式不错，那在这个方式上我再去调整，这个调整真的是需要这个投入很大的精力，但是还是不错，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么好的产品做出来我也很欣慰，包括现在这个刘姐他自己能够独立完成这个宝糕的制作过程，而且每次做出来之后效果都非常好，很稳定。 所以说当时在内部也是遇到一些阻力的。是吧？ 对。 您刚才说了，团队里面必须要有一个话事人。 对。 就是您，是吧？现在呢，大家都是这个领域的业内人士了。那你懂行，我不懂啊。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哈？就是说大家都是专业人士，但是也会有分歧。 也会有，也会有。但是我觉着好在我们这个团队里头这种关心尊重这种氛围非常好。 好。 很多东西都是探讨，包括这个布岗做东西。 布岗是你们的一位 大厨，我们后厨的厨师长张布岗。 所以就是说您对于团队的这种了解和摸索也是在迭代哈。 是 吧？也在迭代。那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啊，我认为呢，我们的嘉宾晋峰是选择了一个很难的领域，餐饮领域切入啊。虽然他曾经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多年啊，但是呢，又从餐饮领域里面选择了一个相对又比较难的项目啊，就是这种辅食啊，婴幼儿的这种辅食的产品。因为我认为现在大家去餐厅吃饭呢，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对于食品安全的信任的问题， 对， 是吧？当然还有就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有没有特色的问题。那么成人来说呢，相对啊，对于食品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的要求肯定不如孩子高。 嗯， 就是这个东西我自己吃跟我拿回来给孩子吃，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说你是选择了一个很难的点在切入，就是大家怎么来相信你们。 所以这个也是当时我们遇到的几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有三个高成本，一个是好原料的这个高采购成本，一个呢是这个匠心工艺的高人工成本，工艺成本，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信任成本。 信任成本，对，在推广啊和销售的过程当中，信任成本，包括有机会来尝尝我做的这个卤肉饭，宝宝的卤肉饭，我们用的是一号土猪的卤这个五花肉。 当然我想呢，就是在这个婴幼儿领域里面，虽然说信任成本极高，也非常容易毁于一旦啊，但如果一旦建立这个信任，就会有非常强的粘性。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风险很大，但是呢似乎想象的空间呢也很高。就比如说现在的这种婴幼儿奶粉啊，从国家的角度、企业的角度来说，有很多的标准，非常的重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自然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会特别的慎重。但一旦你选择了一款适合孩子的，孩子也不希望妈妈爸爸老给他换， 对 对, 对， 你也觉得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风险，于是就一直用，是不是？ 对， 所以呢这就看您怎么来经营。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呢，从创业的角度来说，你们时间还不长啊，还不长 已经可以一直在努力。 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如果一直是这种很艰难的状态的话，您有没有估计啊，自己或者是团队啊，还是否能扛得住？ 其实说到这块，就是说我对未来一些憧憬也好，就是下阶段吧。其实从现阶段来说，我们就是想坚持初心，然后能够活下来，这是我们现在眼前的第一道坎儿。然后从远景上，我更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更多顾客信任的一个餐饮品牌。 另外，可能在人才方面， 这个真的，我也是很希望能够借助这次节目，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尤其是在推广宣传策划这方面有能力的朋友，咱们能够结缘。谷雨团队也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一起通过努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创业公司最缺的就是钱和人。 钱和人，钱就我就根本就这次就不提，因为不提太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的都缺的东西。 目前资金这一块还是你在扛。 资金我在扛。 但是你扛不了人的问题。 对， 术业有专攻， 对， 你一个人或者说目前的团队还很欠缺的，就是刚才你 谈到的很欠缺这种专业的策划 推广， 对，策划推广这方面的人才。 那如果让你复盘一下的话，如果在你刚刚初创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引入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加入你的这个团队当中？ 因为咱们谈到的是创业，我觉得创业的时候，真的很多事情不是完全具备很多条件你就开始做的，而是各方面因素就赶到这里了，决定干了，那下了决心就去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但是现在复盘的话，真的是很希望，能够更早的有这一些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 好，我又想到了你当年钓鱼的那个场景。斜风细雨不须归，创业是一条不归路吗？ 心态好，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成功与失败可能就是一线间，但是自己去经历了。人生去感受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我认可的这种幸福，就是我无论是成功是失败，我努力了，我做了，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的朋友，对得起我的